个呢，是因为上课比较赶一点啊，所以就很快的从大青龙汤啊冲过麻黄汤、大青龙汤，然后小青龙汤就这样子浇过来。那好像在细节方面呢，不免是有一点疏漏。就比如说上个礼拜我上庄子课的时候，就有同学跟我说：“老师啊，吃了麻黄汤有没有可能不发汗呢？”因为那个同学就是有一天有麻黄汤症，那吃了麻黄汤也没怎么发汗，就第二天就好了。那因为他刚好那时候是天气很冷的时候嘛，那我就想想说，对哈，其实我上课也忘记讲了，就是当你的皮肤的腠理啊太过于扎实，或者是天气太冷，有的时候身体会选择其他的管道嘛。所以基本上《伤寒论》的发汗药呢，它不发汗而从尿解的机会其实都有的啊。所以也不是说非要吃了一定要发出汗，只是那个不发汗的情况呢，比较是比较偶尔发生或者比较特殊。那正规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会啊，就是像桂枝汤要温腹取汗，这些还是基本上都要会的。那至于说小青龙汤呢，我上堂课是比较强调说不要把小青龙汤当作是发汗剂，但是呢并也就是小青龙汤是另外的，因为它的吃法是一天喝三碗，对不对？因为它的服用法里面没有说要你什么发汗或怎么样，就是你会看得出来它就是一个一直喝的药，对不对？就不是一个发汗剂。那这点要先认清楚，因为我上堂课也讲了，如果你的小青龙汤的这个配比做的药物的配比做的不够好的话，你有可能会做出一碗变成发汗剂的小青龙汤，那这样子吃了之后就根本邪气没有办法很正确的被打到啊，所以这是这一点。那另外呢，小青龙汤它的这个症状上面呢，还有好几种，就是还有好几种加减法的兼症，就是说比如说小青龙汤的条文啊，它不是有写说如果这个人他的主症是干呕发热而咳啊，就是以咳为主症的。那这个干呕如果跟咳发和联合在一起想的话呢，其实这同学大家也会知道，我们咳嗽咳得稀里呼噜的时候，就是那种时候看起来跟呕吐的感觉都已经很像了，对不对？只是那个动作并不会真的把胃液挤出来啊。那至于他的兼症，就是有人得小青龙汤症的时候呢，或者是下痢，或者是噎啊，就是喉咙塞住，或者是小便不利，或者是小腹胀满，或者是喘的话，那小青龙汤还有其他的加减法。那这些加减法呢，我们可能是下一堂课再教，因为今天教本草就会教不完了。那只是其实啊，在历代的医家的临床来讲的话，小青龙汤的加减法是非常不被信赖的。也就是这加减法在真武汤后面也有，四逆散也有，小柴胡汤也有啊，它各有各的加减法。可是真武汤、小柴胡汤的加减法都是临床上很正确的加减法，而小青龙汤的加减法呢，这个有些医家甚至会说，这个是不是后人给他乱补进去的？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怀疑，因为小青龙汤的加减法在临床上，一方面少用，一方面用起来的感觉也不是那么样子让人惊喜啊，所以我们这个留在后面再来讲。那我觉得小青龙汤啊，讲起来就是会讲的让人觉得很复杂，因为呢，历代的医者在用小青龙汤的时候，总是不断的用，不断的产生疑问，然后不断的去讨论这些问题，然后说要怎么调整这个方啊，所以这个方剂因为它在历史脉络上是这样子怪怪的，所以在讲它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吃力。那我想呢，小青龙汤在学习伤寒论啊，有一个很主要的意义，就是它让我们看到张仲景用来治咳嗽的一个用药的结构，也就是所谓的姜辛味结构，就是细辛、干姜跟五味子这三味药的结构。而这个姜辛味结构呢，是一个今方古方的世界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咳嗽的法。可是呢，在十方的世界啊， 这个类似这样子的法其实很少很少，也就是治咳嗽在十方的世界，你用细心或者用干姜或者用五味子，其实用起来都没有那么顺手啊，就是一个经方很特殊的结构。而这个特殊的结构，它是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说五味子是一个会把气束住的药，那你有邪气在里面，你把气束住，那不是很糟糕吗？那气心是一个往外开的药，那如果你有咳嗽，你再用个往外开的药，那不是会刺激它更咳吗？就有等等等等的怀疑。所以这个姜辛味结构啊，是要理解它其实是要花一点力气的。因为像《伤寒论》里面有很多其他的用药结构，后来十方派呢都是可以继续沿用，而且用得很顺手的，唯有这个姜辛味结构到后代的医生变得很不会用，很难用。那这姜辛味结构的确是有它难以理解的地方啊，就是细辛跟五味子跟干姜的那个配比啊，有比较复杂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可能是我们来先讲一讲细辛的药性，再来讲一讲五味子的药性啊，然后再来参考一些伤寒论里面的条文，看我们能不能真的掌握到这几味药的正确的使用法。因为我觉得我在读书做功课的时候就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容易哦，我觉得还蛮辛苦的。那这个我们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姜辛味结构要讲的话，我们当然是先来讲讲本草了啊，讲讲细辛。那我们的那个讲义上面那个神农本草经啊，讲细辛是讲细辛的这个药性是怎么写的、啊、神农本草经是写细辛啊，一名小辛啊。那这个细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小的意思，对不对？那一个药的味道如果是辛的，我曾经在中医基础课的时候有跟同学讲说，我个人觉得中医的辛味药都会带有一种秋天的调子。秋天的调子就是所谓的荣平之气。那荣平之气是什么呢？就是秋天到了，然后好像很多东西都各自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去休息了。所以原来会在山里面原来是什么野猪跟狗熊会打架的，现在各自回家休息了，就不打架了。就是辛味药呢，往往会带有一种把什么跟什么分开的药性存在。像我们教到麻黄的时候，会觉得诶，麻黄好像会把寒气跟我们的身体分开，或者是浇到半夏的时候，它会把水跟我们的身体分开。当然我这个话不是很绝对的一个论述，只是一个辛味药它隐隐约约会有这个调子。就像酸味药呢，会把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纠缠在一起，那辛味药就会把这个纠缠在一起的东西把它掰开来。那细辛呢，它就是名字就有一个辛，而它的名字上面又加一个细或者是小，所以它的确在药性上面它就是发挥了这个辛味药的本色，把什么跟什么分开。但是呢，它作用的范围呢却不会很大块，它作用的范围是很小块的啊，这是细辛的一个特色。那细辛它的主要啊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先把它的药性讲一下。这细辛我今天有准备这个啊，有准备这个样本给同学试吃，然后呢旁边还有准备一袋麻黄，同学可以吃了细辛再吃麻黄，那去感觉一下这两种药吃起来的味道感觉是如何的不同。麻黄就是淡淡的，然后就觉得吃下去好像不知道哪里有一点热烘烘的感觉，那细辛你就会觉得它有一种微微的辣味，会在你的舌头的里面某一个地方起作用，就你会感觉到那个药是怎么钻的，就是麻黄进去在身体怎么扩散，细辛嚼进去味道是怎么样在你的身体里面走。那待会儿下课的时候啊，同学就一人抓一小撮细辛嚼一嚼啊，因为这么小就是一两根两三根不会吃死人的啊，还蛮安全的。那麻黄的话，同学也可以抓一根，吃完细辛再吃麻黄，或者吃完麻黄吃细辛做一个比较。那细辛呢，它在仲景用药的框架里面啊，我们会看到它有一个特色。在仲景方里面我们看到的特色就是啊，当有风寒之邪啊，尤其是以寒邪为主，这个寒气呢跟我们身体的 某一个部分的水分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张仲景会用细心把这个混到你身体的水分里面的寒气把它消掉，或者说把它拽出去。所以细心它的特别有的有效的地方就是把这个水里面的寒气拔掉。那这么一个效果，在伤寒还有另外一个方剂是少阴篇的主方，叫做麻黄附子细心汤，对不对？那因为麻黄附子细心汤是少阴一开手就一出手就用的药，所以到后代的人呢会觉得细心是一个属于肾经的药。这也不能说错，因为细心把水里面的寒气拽出去，那最属于跟水有关的经络就是肾经跟太阳膀胱经，对不对？所以它对于肾的作用当然会比较大一些。可是你要说细心真的要讲归经吗？其实细心非常不适合讲归经，因为它的作用点就是身体里面有液体的部分，那不见得是要归到哪一条经的啊，就是它不是有绝对的归经。但是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细心是比较入少阴经了，那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错。那细心所治疗的这个身体的水跟寒气混杂的状况呢，在小青龙汤我们可以解读说我们肺里面有太多的水气，对不对？然后这水气被寒邪混杂了以后，细心可以把这个水邪跟寒邪掰开来。那一旦掰开来之后呢，这个寒邪自有麻黄桂枝去对付它，水邪自有干姜半夏去对付它，就变得很好处理。是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药不太能够对付它，但细心一旦把它拆开了之后就很好解决了。所以有些人小青龙汤症吃了现在的版本的小青龙汤，它发汗了结果也好了。其实这个发汗的也好了，你就可以说细心它把这个寒跟水分开以后，寒气它还是从麻黄这边把它逼走了，然后呢这个水气的话呢半夏干姜还是有用啊。所以也有一些人他的那个小青龙汤症是用发汗法好的啊，不过那种发汗法好的小青龙汤症往往是以发烧为主症，咳嗽为兼症的那种啊。那在肺部呢他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在身体其他部分呢，你说他连那个寒气如果是附在人体的筋上面，细心也会有作用，因为筋也是水分，对不对？那血液呢也会有作用啊，像这个我们的仲景方治疗少阴厥阴的这个当归四逆汤啊，当归四逆汤就有这个就有这个细心啊。那细心是说看到你的血脉里面的血太寒了，所以呢阳气都不能跟血交合，所以呢你要把血脉里面的寒气摘掉，所以它对于血管里面的血是有作用的。那至于说鼻涕眼泪口水它能不能有作用，也有的啊。所以细心在古方的世界里面几乎是五官九窍之病啊，是大量的用的。在宋朝的时候细心其实是被滥用到很惊人的地步，就像你看美国电影或者香港电影，你会觉得有一种角色好像每个电影里面都有它出现了，就永恒的路人甲那种感觉。那细心就是那种角色，哇，以前真的细心是用到滥用的很厉害的啊。那或者说，所以呢像细心它这个对于这种小的地方，我要说细心的作用点是小的地方，就是当你有水跟寒混合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小范围的阴实症啊，细心是很有办法的。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本草备药》里面啊，有取一个古代的通用方，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鼻子里面有长息肉的话，你可以拿细心的粉末啊去吸进去，然后可以去掉这个鼻子的息肉。那鼻子会有息肉，我们就可以想象，那是因为它可能有寒气在那个地方，所以那块肉就开始被身体排斥，对不对？然后就变成自己一个阴实的肉块。那我就有一个朋友呢，看到《本草备药》这样子写，他就买一罐科学中药的细心啊，然后就这样子用一个鼻孔按住，一个鼻孔吸，这样子。那吸了几天之后，他那块鼻息肉啊就微缩掉，然后就 就化成一些血水这样流掉了。所以就是说你细心，就是你的寒气跟你身体的水分纠结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身体不知道怎么代谢它，可是一旦拆开来以后，身体就知道怎么对待它了啊。所以在这种小地方的这个寒跟水啊的这个纠结的话，是蛮有这个意义的。那可是呢，如果是大块的呢，比如说细心啊，眼睛鼻子这种鼻孔啊嘴巴甚至是牙痛什么这种东西，细心有办法。身体里面如果是小青龙汤的这个一个肺里面有冷水，细心还算有办法。然后古时候的方呢，细心啊真的是五官科也用，长头发也用啊，就是然后全身这里痛那里痛也用，然后什么长疮不疮科要把那个疮推出来也用，然后伤风长风疹块，然后女人月经痛什么都有用，美容敷脸也用啊，然后中风瘫痪也用。但是呢，在仲景方里面啊，如果是太大块的寒气的话，就不是用细心了。比如说风湿啦，你整条腿在酸痛啦，那这种就不是用细心啊，就是等于是点状的、条状的、面状的细心都还可以用。但是如果你是一整块肉的那种湿寒之气或者风寒之气，细心大概就不太能用了。所以这一点是知道，同学先知道一下它的这个作用范围啊，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它就是因为作用范围没有那么大，所以它的力道比较专，所以有一些时候靠细心来打通一些东西是很有用的啊。那所以呢，比如说在我们细心这个神农本草经的条文，他写说治咳逆啊。那我们因为有知道古方的世界有所谓的这个细心干姜五味子结构，所以你会知道说哦，就是这样，他在治咳嗽是这样在治的，已经有很好的范本。那至于说头痛脑动啊，那我们说人的头脑里面的脑髓比较属于肾嘛，对不对？所以到了十方的世界呢，就会说细心是一个肾经的头痛的引经药啊。那肾的头痛是怎么样呢？就是痛在头里面也被称之为真头痛，就是他的这个头脑在痛。那往往这个肾的这个头痛呢，也有可能是痛在牙齿，就是脑痛跟牙痛哦，都是被算在这个肾经头痛里面。那讲到肾经头痛，我们就会想到说，那其他经的头痛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太阳经的头痛，太阳经的头痛呢，它比较是从后脑勺连上来的啊，就是有可能到头顶或者旁边，因为桂枝汤症有时候也是头旁边痛，但它基本上它有那个后脑勺连上来的那种调子。那后脑勺的头痛啊，在十方的世界用的是什么药来治疗它？金方的世界同学都知道嘛，什么桂枝汤啊、葛根汤啊这些能够疏通太阳经的都好嘛，因为那是太阳头痛。那十方的世界就用一种药呢，叫做槁本啊。那槁本是什么东西啊？槁本是一种长在山上的草。那我们中国人呢，发现说这个草啊，你给它种在山坡上，它就会喜欢往更高一点的山坡长上去，不会往下面长。所以从它的蔓延方向，中国人会说，哎呀，这种草啊，就是性喜爬高啊。那性喜爬高，那人体最高的就是太阳经过头顶，那你爬吧，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用槁本来这个治疗这个后脑勺这样子过来头顶的这个太阳头痛啊。那阳明头痛，我们讲白虎汤的时候，同学有没有印象啊？白虎汤有没有说阳明头痛大概痛在哪里啊？大概痛在额头这边，对不对？那如果是十方的世界的话，阳明头痛的引经药是什么？是白芷啊。那这个白芷呢，其实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敷脸药的第一名，对不对？美白药啊，过脸部最多的就是足阳明胃经，所以白芷就是敷脸药的冠军。那敷脸药的亚军是什么呢？就是槁本啊。所以槁本呢是通太阳经，那你知道太阳经是帮脸洒水的，对不对？所以它那个水气下来之后，脸部的消炎的效果就会很好。所以如果有人呢，他的那个青春痘很多啊，年轻人青春痘很多，你就把槁本跟黑豆打成粉，然后呢 在洗澡的时候啊，把那个粉调一调水，然后抹在脸上，然后呢等到你洗完澡再把它冲掉，就这样子，就洗澡的时候敷个脸就好，那小孩子的青春痘就会少掉非常多啊。黑豆可以把那些多余的火邪吸掉，藁粉可以让太阳精多洒一点水下来啊，然后脸上的那个发炎就消掉了啊。那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方，那效果也还蛮不错的啊，只要每天洗澡的时候都敷，有点臭臭的就是了。那至于说少阳经的头痛，那如果是张仲景的经方，那当然少阳经一定是小柴胡汤啦。那或者那少阳经的头痛比较痛在头角啊，因为少阳经大家都绕在人的耳朵边边，所以是这个地方嘛。那这个头角痛的话，那就是柴胡剂啊比较有效。那少阳底下是什么？是厥阴经，对不对？厥阴肝经。那肝经的头痛啊，十方是用川穹当做川肝经的引经药，这个是没有错的。那太厥阴头痛痛在哪里呢？厥阴头痛是痛在顶心，就是正头顶痛。可是厥阴头痛你说川穹能够医，我也相信啊、哦、可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经方的乌梅丸来医厥阴的头痛，因为厥阴病它本身呢，在六经的辨证调的那个系统里面，我们会看得到厥阴病的特征是一个人的阴跟阳是脱开来的，所以阴就这样掉下去，阳就这样子浮上来，所以那所有的阳气都在百会穴这边集中，那百会穴就被烧到痛这样子。那这个的话，如果能够用乌梅丸把它的阴跟阳重新融合的话啊，效果可能会比川穹好吧。所以我比较爱用乌梅丸，我比较不太喜欢用川穹。那至于说还有一个六经里面还有一个太阴的头痛，那足太阴脾经的头痛啊，那脾经的头痛它的感觉呢，会觉得整个头好像被压了一个罩子一样，闷痛闷痛的。那这种闷痛闷痛，你当然要照那个张仲景的太阴病的医法，什么理中汤、四逆汤，我不能说不对，因为这个当然是要把脾胃的机能恢复为优先啊。但是这种闷痛闷痛的这个调子，其实它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因为我们的中焦啊，这个脾的这个区块呢，本来要有一种功能是要升清降浊的。可是如果这个中焦失去了这个升降清浊的功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浊气下不来，清气上不去，就会有那种闷住头的那种痛。那古时候呢，对这种头痛也曾经有另外一个说法，称之为好像是叫雷头风，是吧？就是头好像被什么东西罩住，这样子闷痛闷痛的。那个时候古时候的人是用了那个清正汤法。清正汤啊，它就是主要是用荷叶这一味药，因为你知道荷叶是出淤泥而不染，对不对？所以你的太阴脾土里面的清气，这荷叶可以把它撑上来，然后让你的头这个云开雾散啊，得见天日。那所以像这样的方法，那能够做到荷叶的效果的，就像有生麻跟黄芪的补中益气汤啊什么，也都有类似的做法。所以我太阴头痛除了照太阴病治疗之外，有的时候我会补中益气汤加一点荷叶之类的，用这样的方法来医啊。就是所以这个头痛呢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啊。那但是呢就是细心是比较我们说作用在少阴区块的头痛，也就是脑痛跟牙痛。那另外像这个百节拘挛啦、风湿痹痛、死肌啦，其实这些细心都是很有办法的啊。就是你身体里面这里那里这个骨头缝啊、后腰啊什么的，哪里有这个津液、这个水分有寒邪进来，那细心都可以把它挑掉啊。所以细心有这个功能，这些都是 OK 的。那至于说这个死肌，像我们身体不要的一块肉啊，这个当然细心啊，像敷脸的药除了白芷除了藁本啊，细心也是排到很前面的哦。就古时候细心也是敷脸药常用的药，它也是可以啊、哦、让这个脸的邪气被摘掉，然后脸色变得比较好看的。那所以你说让这个皮肤恢复光泽这种程度的死肌，那细心很行。或者说你说鼻子里面有息肉什么的，细心也很行啊。那可是呢，你听到息肉你就可能想说，哦，那我子宫里面长息肉，我肛门那边长息肉，那细心好不好用啊？那好像不太行啊。就是子宫跟肛门的息肉，我觉得比较有效的方子是乌梅加白僵蚕那个方，就是用乌梅来去死肌啊。因为在神农本草经里面，乌梅梅子也是去死肌的药，就是乌梅加祛风药的效果是比较比细心要好的。 那至于说这个明目啊，这个立九窍，这个细心因为作用的范围比较小，对不对？所以这个五官受到的风邪呢，细心是很有用。就像大陆的火神派啊，这个现在第四代小火神卢崇汉那个扶阳讲记，他就讲说，如果你忽然受到猛烈的风寒，忽然瞎掉了，忽然聋掉了什么的，那都是用麻黄附子细心汤怎么样就可以马上把这个阳气通回来，然后让你这个五官的功能恢复啊，大概是这样子在用细心的。那当然也不是说什么眼睛的病都要用细心了，就是如果你是眼泪多啦，眼睛看东西觉得昏暗发黑啦，那这个范围里面的古方用细心的就很多。可是如果你是眼睛长一层翳膜呀，那种好像就不是用细心了，就是用的调子还是不一样。那因为我不得不一直重复，就是古方用细心的方子，如果重景方之外是太多太多了，多到你没有办法统计了，就是不太确定是到底是用好玩的还是真的有用的，就是所以我们还是暂时就乖乖的待在这个《伤寒论》的框架里面啊，来看待它。那这个立九窍啊，身体里面这些九窍的病，的确是用细心是真的很多。那只是我们用怎么讲呢，就是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医者啊，他在统计中国古时候什么千金方啊里头那些用细心的药物啊，他说细心治疗这个九窍病啊，什么眼睛鼻子耳朵什么都有，牙科也有，然后这样子什么都有，他觉得好像比较没有看到细心在治疗前因的用药。当然你不能说绝对没有，比如说少阴感冒，有的时候得了少阴病啊，会一整天都没有尿意，那那个时候的确是用了细心打通了少阴经，就重新这个人恢复排尿跟气化的机能了，就是这么一种的小便难，细心是有办法的。但是呢有一家提出这个就是前因不太用细心呢，他其实是在讲他的一个推论，他认为说细心作用的水啊都是比较少的，比较小范围的水，那膀胱那边已经是一大泡的水了，那就已经不再是细心的作用范围了啦，他在讲这个事情。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也是啊有一点意义的。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啊，暂时就是了解，就是说细心大概是这样子在用它的。那么细心把这个邪气呢拽出来啊，细心虽然把邪气拽出来，但是细心它的药性啊没有那么的精致，也就是细心它多多少少啊也会把人的好的精液或者是好的元气拔掉一点。所以呢在张仲景的药法里面，用细心来治咳嗽大概就一定会用到五味子，就是用五味子往里面把这些东西把元气再拉住，把精液再拉住，就是不要被细心拽出去，就是五味子跟细心有一点互相拔河的意思。就像是张仲景用麻黄往往会用杏仁来镇住麻黄的副作用，那用细心来治咳嗽的话会用五味子来镇住细心的副作用，那还有一些副作用可能是用龙骨牡蛎之类的东西来镇啊。那我们待会讲五味子的时候再来分析这一点。那所以细心呢久服的话呢，人还是会虚的吧。所以呢这个久服轻身常年这件事情呢，就是神农本草经的这个上品之药大概都有这么一个评语，但是我想长期调补的话我还是吃比较温和一点的比较好啊。那细心的话我们在用的时候啊不见得有那么好用，可是就是因为神农本草经把细心说得那么好，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唐朝到宋朝啊，中国人很爱用细心，就是几乎用到像是家常料理一样。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出现一个事情，那这事情呢同学看一下今天这个发的新讲义啊，这个今天发的新讲义有一个这31页的中间有一个细心入药不可过前的这个事情的考证。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细心这味药在现在，我们在台湾我觉得还好，我在台湾开仲景方啊，还不太会被药店退单，就是我细心要开几钱就开几钱，药店不会找我的麻烦。可是呢，听说在现在的中国大陆这边，如果你开药细心开超过3公克，那这个药局就会说，这个药单是哪个想要征服世界的疯狂科学家开的 啊，就是觉得不可能这么多。因为中国大陆的那个药典呢、啊、他们那个中药规定的剂量啊，就是从前有几个版本的药，那个方剂学还本草啊，他们规定说细心用的剂量是比如说中药学的那个第一版第二版的教材呢，规定细心用量是2.5克到10克，到了第四版呢就规定为5克，到第五版就规定为只能用3公克。那乃至于呢，到了公元2000年的中国国家的那个药典的规定呢，就是细心用量呢只能够用1到3克。那这是中国大陆的状况。而如果是台湾这边的状况，因为台湾的医者们啊，很多是走检特考这条路上来的，那检考特考就要读本草备药啊，对不对？那本草备药就有写说细心啊，这用药用细心不能超过1钱，用超过1钱人就会闷死啊，就是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就让人觉得细心变成一个绝不可以超过1钱的用药。可是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说法啊，找到它的源头，跟同学讲一下。像31页这边就是宋朝时候的源头。